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求你洁净我们所讲的和我们听到的和我们心中的意念，就发生是对我们有效益的，也让你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还是持续兴旺爱。第十一问，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不好？第十一，是否不只为我们信心的对象，更是我们信心的模范？是的，我们欣然同意，因为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心榜样。耶稣凭着信心活，我们也凭着信心活，这对有些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从来没有想到说耶稣我们的主他也必须凭着信心活。今天这堂课，很多圣徒的问题，我和弟兄姐妹讨论，也时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用的属灵的话语变得很太属灵了，太抽象。到底什么是仰望基督？约翰·欧文，我讲过好几次，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圣徒成圣的原则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但是到底什么是仰望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诸多的讨论。今天这堂课其实就是一个 exercise， 一个操练。我们看我们怎么，今天这堂课我希望借着我们走过这堂课，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实际的仰望基督。它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也并不是一个好像很形而上，然后跟我们平常生活是毫无关系。而仰望基督真的是与一个圣徒的行事为人是分不开来的。耶稣有信心，这个在我们上个去年基督论的课，这个概念应该如果有上课的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基督和我们一样，他在肉身的时候是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活。所以不同于罗马天主教，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 耶稣他没有荣福直观 right？ 如果他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在肉身的时候，他就必须凭着信心，而不是直接眼见他父的荣耀，凭着信心而活。当然天主教他们的基督论会说，基督在生下的时候就已经全然的被赐予所有的恩典 graces， 都已经被赐予给他，所以他在马槽中他不会哭，如果他喝奶的话，那他只是好像有点是做个榜样，让我们做个样子，让我们知道。所以像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都增长，他讨神和人的喜悦都增长，这个只是一种形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叙述。但是我们的基督论有更好的基督论，更精彩的基督论，就是我们让基督他真的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有全然的人性，然后有理智的灵魂，所以他就有成长的空间。既然是人，定义上他就必须凭着信心而活，不是凭着眼见。就如亚当是不是必须凭着信心活？他必须要凭着信心什么？听神的话，神的道必须要有信心的调和，那个才对人有益。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亚当也是如此，并不是说在犯罪之前那个信心只是叫人称义的。No， 上帝改革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从巴文克以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就是对 人的定义或上帝形象，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定义，其中有一个见解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上帝创造人其中一个定义，人的定义就是要凭信心而活，也就是人的定义就是要凭着信心与上帝有交通和联合 Union and communion by faith in spirit。 所以亚当也必须凭着信心而活，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凭着信心而活，他要凭着眼见，眼睛看到的甚为好，可以拿来当作果子，就伸手摘下那个果子，他没有相信上帝的话语。如果亚当必须凭着信心而活，基督就凭着信心而活。亚当和耶稣的信心是全然依赖上帝的话语和应许， OK， 就是紧紧抓住那他们的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对象，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亚当必须相信上帝的话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基督必须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你是我的仆人，我所招来的，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 OK， 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凭着信心而活，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人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人上帝的形象破坏到一个程度，就是人已经不能够靠着还没有堕落之前的本性或者本能凭着信心而活。所以信心对堕落之后的人，我们会讲是什么？不是本能的，是超自然的礼物，必须上帝必须赐给人信心，人才能够信。 OK， 或者换另一句话来说，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拯救，新约是用新创造来形容， OK，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当人的堕落破坏上帝原来创造的美意的时候，拯救不外乎就是重新创造或者重新修补人能够相信的能力， OK， 恢复人能够相信的功能。那么我们可以问，耶稣是否也因信称义？有吗？我们这边意见有一些分解。 OK， 但是我们会说耶稣也必须要因信称义，并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他的父称他为义。我们看一下，而是他的父悦纳他所拣选的仆人。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这是仆人之歌的其中一，好像应该是第二段。以赛亚书五十章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持贫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把我夹塞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并不掩面。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蒙羞。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能够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这好像耶和华的仆人，谁能够与我争论，谁能够定我的罪？那称我为义的必不远离我。他拿的是什么？他前面的，我一次也没有违背，我一次也没有退后，这是他的顺服，他全然的顺服。所以耶稣的称义或者基督的称义，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边提到的，并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义归算到他身上，称他原来是罪人，然后上帝就称他为义。 No， 这是他实质的耶稣 因为他的顺服，他全然的顺服，他一次没有退后，他顺服他父的旨意，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父三天之后叫他复活，这是他的诚意。他是唯一的义人，唯一可以按照他自己行为称义的人。所以他称义的内容并不是一个 vicarious， 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义归在他身上。所以他的义的内容是他本身按照他的顺服，上帝全然称他为义。OK， 所以圣经会讲到，他说他是公义者，他是唯一可以按照他的本质还有他的行为称为是义人的，只有耶稣。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上帝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将他儿子的义，完全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OK， 我们本来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披戴了耶稣基督，上帝看我们就好像看他的儿子一样，也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称义。OK， 正因为我们是小信的人，耶稣他就必须活出完美的信心生活。正因为亚当小信，正因为亚当堕落，正因为在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所以第二个亚当他必须凭着信心活出顺服。他不能靠任何其他的方法活出顺服，他不能靠他自己神的本性或者他的特权等等等等，他必须和亚当一样，和我们一样，凭着信心活出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的信心不是一个理念上或者理论上面的一个概念，而是切切的关乎你我的救赎。如果他不是凭着信心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凭着信心称义。 OK， 因为他活出的那个顺服就没有办法归算在我们身上，他活出的顺服就没有办法修补或替代那亚当没有办法活出的顺服。 OK，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顺服称义，而是凭着基督他完美的顺服称义，而基督全然无瑕疵的顺服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顺服的原则是凭着信心，那么基督顺服的基础也必须是凭着信心，否则那就是两种不同的顺服，没有办法归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这个跟我们去年的基督论提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凡基督没有 assume， 没有取的，他没有做的，都不能，我们就不得医治。如果他的人性他只有取了一个外在的肉体，他实际没有一个人性的灵魂，那我们的灵魂就不得医治，就是这个概念也是一样。如果他的顺服不是出于信心，那么他的父不会悦纳他的顺服，因为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之所以可以成为慈悲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是受试探，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想，如果他是凭着他的神性或者他本来就有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质来受这个试探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做我们的大祭司，实质上他只是做一个样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必须是凭着信心受试探，他不是依赖或者作弊依靠他的神性。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是耶稣他首先拥有，或者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信心、称义、成圣、得儿子的名分、得荣耀，这些都是首先基督为我们获取的，然后再借着圣灵现在 apply 应用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薛博士会说，一个清教徒我们必须认清，凡事都必须先在基督里面，包括信心才能在我们里面。 OK， 欧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我相信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就跟耶稣也需要有信心，可能刚听到会有点陌生，为什么耶稣需要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可是如果你上过去年的课，或者去年 Ferguson 博士 11月多的时候来到台湾的那段，那个很精彩的，那几堂课，你就知道，耶稣他必须是有圣灵，他必须依靠圣灵，他行神迹不是依靠全，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并不是直接依靠他的神性，而是凭着圣灵的力量。他所有他的顺服也必须是凭着圣灵的力量。他的祷告之所以是真的祷告，不是做做样子，是必须凭着圣灵。OK， 祷告的定义就是要凭着圣灵，与我们的是灵的父相通。他的儿子也是如此。所以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约翰·欧文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外乎是为我们打造一个蓝图。圣灵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工作，现在就在你我的身上工作。所以我们说效法基督一定要有一个圣灵的概念在这个中间。效法基督我们很容易只落入就是外在的行为，耶稣怎么做我们看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OK， 我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些在某些程度上都其实是在复习去年的基督论的课，所以基督论很重要。你有一个好的基督论，然后让你说，你就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基督需要信心，他也是凭着信心而活。你有一个好的基督论，当我们讲说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你就不会觉得哎，这很奇怪。OK， 基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徒 ，Thomas Goodwin 讲的。所以，耶稣他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耶稣，他也是我们信心的模范。He's the pattern of our faith. OK， 不只是 object of our faith， 他是 pattern。没有人信耶稣像耶稣那样子的信。Nobody believed like Jesus believed。我不知道那个中文翻译，所以我翻译的有点。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2:5-11，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Christ Team。这边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讲到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这样的基督，他本是神，不强夺与神同等的荣耀，却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道成了肉身，而且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我这样的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但是你注意到这样的基督也是我们信心的 pattern 模式模范。他怎么样？他不强夺本来是他有的，反倒什么取了奴仆的样式，谦卑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就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崎岖、无仆，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之前有讲到，这是一个高低高的模式。我们也是效法他。OK， 我们要得到荣耀，就必须要像上帝的儿子一样。我们并不是像他一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这个才能够赎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必须要像他一样，要谦卑，不强夺那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那个本属于他的他都不强夺，那么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的人按照本性都认为那应该是我们的，我要有这个，我要有那个，我眼见的我就要 No，我们必须像他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可以钉死自己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我们才可能与他同复活。必须 先受苦再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所以这是不只是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也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信心的模式。所以我们说这一刻就是很具体的教导我们怎么样仰望基督或仰望基督的荣耀。你要谦卑吗？你要舍己吗？首要的你必须看你的主，你必须仰望他，经文中怎么说他，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他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是不是应该问耶稣会怎么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很流行，大概20年前吧，很流行的一个手环 WWJD。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有点行为主义，其实也是这个口号喊出来，一直被新派神学或者自由派的或者福音社会福利神学的人来用，就是你看这些穷人，那耶稣会怎么做？你看这些被受欺压的人，那我们现在应该首要做的就是做一些社福之类的工作。所以我们会有一点小心，如果我们直接说啊，耶稣会怎么做，就变成有点只是看他外在的行为。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我们信心的 pattern 模范的话，我们也的确必须要问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不是只是效法他外在的行为，更是效法他什么，他那让他生出仁爱的信心。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那个信心必然是使你发出仁爱的，或者雅各所讲，你的信心如果是真的信心，必然会发出行为的。所以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像这样子的，我们会说 yeah, 我们应该问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们会问耶稣怎么做，回到刚才的仰望耶稣是从什么经文中仰望耶稣，经文中看到他的荣耀，经文中看到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里，从中看到我们主的荣耀，赞叹那荣耀。 right?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都没有问题。OK, 万事都互相效力。耶稣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谁能够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他什么？按自己旨意被召的人。OK, 耶稣相信这个吗？相信。我们相信吗？ 相信。 我们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敢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自己时常被提醒，就是在神学院或在教会，或者以前去上那种同理心的课，哎，你们哈，不要随便乱用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当一个人在经历极大的困难、极大的灾难或者困苦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去讲这句话，这对他没有用。有的时候你只是要聆听，就在旁边陪伴他。所以有的时候万事都互相效力变成一种属灵的口号或者励志的口号，我们情况好的时候会这么说叫出来，然后我们赞美神，你看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预先知道所招来的人。但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困难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太敢用这句话。的确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属灵的谦卑，属灵的 discernment 分辨能力。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就安了，万事都互相效力，right? 所以我们讲的小心的是讲这个。 但是我们必须最终我要说，我觉得，我认为，我相信，我们真正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劝勉，不是陪伴他，而是带来提醒他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就是罗马书8:28。第二个，我们要理解这句话是对爱神的人说，上帝预先知道所招来的人说，这是对你的弟兄姐妹说的。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我越来越认识你们，我会听到很多故事，就是你们经历的这些苦难或者问题，会想说，我不知道要，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甚至也许牧师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可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互相的帮扶，能够互相的聆听，互相的鼓励。罗马书8:28，我们必须要能够彼此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怎么相信罗马书8:28，在客西马尼里面，他相信吗？经文说什么？他惊恐，在马克福音14那边讲到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原来的希腊文这几个字是非常露骨的表现，惊恐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翻译。他害怕，他极其难过，他对门徒说，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他对父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说，他在这个时候软弱到一个程度，有一位天使需要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上帝的儿子，用他的权柄在每一刻万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一位，在客西马尼的时候需要有一位天使出现。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或者在约翰福音，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在12那边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要说什么才好？父啊，脱离我，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必须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当他面对十字架，当经文形容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的时候，他在这一刻都必须相信，在他身上要发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爱神？谁爱他的父？他必须要想起，你是我的仆人，我所招来的，我必不丢弃你，你是我所喜悦的。以赛亚书41:42，他必须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什么？他的益处是什么？他的益处就是他的子民得救，就是万民父就赐给他他所求的，他求万民父就赐给他万民，他得荣耀。他要相信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他必须要相信，当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父得荣耀，他也得荣耀。我来就是要荣耀我的父，他的父也荣耀他。他必须要相信这个。这个荣耀是他眼看不到的，他眼所见的是让他极其恐慌，极其难过，几乎要死。但是在客西马尼，如果他祷告的话，他就必须凭着信心祷告。他必须想起他父对他的一切的应许，在诗篇里面，在以赛亚书，一切父对他的应许，他必须要倚靠圣灵，凭着信心想起父对他的应许，所以他才可以说三次，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因为这一切都是叫我得益处，也是叫你所赐给我的人得益处。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心，在十字架上耶稣相信吗？ 他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他相信。那个强盗相信吗？强盗有信心吗？就是在最后一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那个强盗，耶稣怎么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个强盗他的信心是什么？犹太人说这是犹太人，他们说啊，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他们要特别说这是他自己说的 ，right？ 但是他说，如果今日你得国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他认耶稣为王，认耶稣为主。耶稣怎么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之前，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他也说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他的信心就是他知道他要在乐园里面，而今日你是父所赐给我的人，我在哪里？父啊，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所以我们可以说，就算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的信心，如果耶稣没有信心，那个强盗就没有信心。如果耶稣没有信心的模范，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因为我要在乐园里面，那个强盗他就不知道该如何信。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必须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OK， 所以这就回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要能够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真的要能够彼此对彼此提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因为我们首先看到耶稣他如何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仰望基督，仰望他的荣耀。我们刚才做的就是这个，从经文中看到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是发出赞叹，这就是他的荣耀，这也是我们要如何得荣耀的模式和道路。Okay. 所以如果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只是听起来很漂亮的励志的口号，那个对我们来说真的不要用。可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真的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如何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我们就真的可以互相的彼此提醒，尤其在极大的困难之中。OK， 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上帝，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是出于诗篇二十二篇，所以他讲这一句话，我们就应该想到诗篇二十二篇整篇二十二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是极大信心的表现。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我眼睛看不到你？为什么我肉身感受不到你？为什么我现在感觉？是所有世人的罪的惩罚现在就聚集在我身上，为什么你离弃我？但是第八节诗篇二十二篇，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耶和华既喜爱他，可以搭救他吧，人们都是这么说，但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第九节，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你就使我有信心，我在母怀里我就依靠你，我自从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自从我出母腹，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灾难临头无人帮助，唯有你，求你不要远离我。我们今天时间还蛮快的所以我希望就是经过这次 run 一次，你看到我们在这边都是从经文中看我们的主，仰望他，希望是从中可以凭着信心看到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所以基督的信心对我们来说，跟我们的不是只是好像一个理论上面或者很抽象的东西，他有没有信心，他如何施展他的信心，和我们 得不得救是分不开来的。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讨论？今天讲的是什么？ 就是 part two， 对。哦 ，part two， 哦 ，OK。 因为上个礼拜我回家在看你的讲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完成，但是今天你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 我们只是每个礼拜用不同的层面看我们的主题嘛。信心，有一位姐妹就说，信心是工具，可是它又是超自然的恩典，然后又是有点真的，我觉得的确无可厚非会有混淆，可是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确是工具，它也是上帝超自然赐给我们，我们人本身本能没有办法信的。现在堕落的人已经上帝形象被破坏的人，所以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超自然的恩典，信心也是一个工具，借此领取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所有恩典的基础。OK， 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每一堂课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而已。对， 请问，耶稣的信心在创始这一部分如何看？ 创始， 他是创始成终的，怎么在信心的这个？ 哦，创始成终就是他怎么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人？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概念可能有关系，就是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必须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都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他没有的我们就没有，他没有为我们取的就没有，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是信耶稣，信他的位格和信他的工作，从经文中看到的耶稣。所以创始或者 author 作者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理解。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再浇灌在我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我们的信心是借着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然后在我们中间再成就出来的，打造出来。还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所以如果之前讨论的或者今天上课的，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提出来讲。没有吗？没有，我们可以提早下课。哇， 狐狸。从人来看，那耶稣从小到大，他的信心有增长过吗？或者是从人来看，耶稣他有信心软弱过吗？ 耶稣的信心是不是有增长？我们下一课就是提到信心的增长。在的确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的确有增长，他讨神喜悦，他是有增长的空间，他的知识讨神喜悦的，讨人喜悦的心都有所增长。我们知道信心有一个层面是什么？知识 right？知识、认同还有信靠，knowledge、assent 还有 trust。 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分析信心的话，那么他越对他的父越了解，他的经文越熟悉，以致到等到他30岁的时候，应该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都印在他的脑海里面，那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就借此增长。也就是说他的信心的内容越具体，他的信心就越坚固越增长。这跟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下礼拜会提到一样的。我们对神越认识，我们对神的话语越认识，我们对神的话语中的基督越认识，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增长。所以当我们说信心是不是能够增长，其实讲得很简单，你越认识你的主基督，你的信心就越增长。他按照他人性的知识和人性的领悟 他对他的父，对他父的话语，对他父的应许，越认识他的信心就越增长。他的信心是不是有软弱的时候？既然他是人，他的软弱并不是像我们的不信，你懂我的意思吗？而是他会惧怕。而这个软弱我们稍微小心一点，他的惧怕在某些程度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和十字架上面，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也许我们就是得荣耀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其中有极大的奥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客西马尼的时候，有圣徒说我们最终只能就是以 reverent awe， 以全然敬虔的敬畏，然后就是安静的看在客西马尼中，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了解。可是耶稣的软弱是不带着罪性的，他的软弱就是人本身会有的软弱，譬如说他会饿，他需要吃东西，他会疲惫 ，OK 等等，这些在经文中都有。所以他在客西马尼的那个软弱的那个惧怕，可以说是一个全然圣洁的人必然会有的反应。那是什么反应？全然圣洁的人对罪的反应，也就是说他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我们罪对罪都已经太不敏感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上十字架好像讲得很轻松，要上十字架，所有的罪都要积在他的身上，他要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对一个人来说，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要享有，人的本性就是要享有与父全然的 communion and union， 团契还有结合。他知道这是什么意义，所以他的惧怕是那个软弱是没有带着罪，而是最合乎的，或者反应，或者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反应，如果他没有三次问他就犯罪，就表示他不理解罪的可怕性。如果他没有三次问说父啊，若是可以将这杯叫这杯离开我去，就表示他跟我们一样，好像对罪说啊，好啊，可以啊，我可以上十字架，那就反映他不是全然圣洁。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的那个反应，那个软弱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要稍微很小心。可是其中有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按照改革中很多神学家说，约翰欧文说那个是全然圣洁的表现。 OK， 这样来讲的时候， 就是有人是耶稣在讲老师的功课的时候，然后门徒使徒们就觉得很困难，然后就跟主说求主加添我们信心，然后耶稣又回答说，你若有一个信，如果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是叫桑树投在海里，就是会成就。那我不太懂，就是说使徒像耶稣说求你就是加添我们信心，可是他却回答说好像你们没有信心，就是你们信心是连芥菜种都不如，那我们还要跟神求信心，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求， 你不求就不得。如果信心是礼物的话，你不求你就得不到。对，你注意在经文中那小信的人呢、啊，都只是对小信的人都只是对着什么，对门徒说，他不是对外邦人说，或者对不信，他说你们小信的人，或对应该是领受救恩的人讲，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当然要求信心，我们不求就不得，我们不能把信心当作理所当然的。 假如说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来自于知识认同信号，他的信心增长，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增长，但是我们的信心会像耶稣基督的信心那样的强吗？ 我们的信心会像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的强吗？只要我们在肉身的时候，在某一个层面大概是，应该是说，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对知识认同信号都 OK， 让我这么说好了，就是说，有谁唯独是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3:33-34。唯有他是领受圣灵没有限量的，那个没有限量就是说按照人性，唯有他是以他人性的 capacity 能量，所有圣灵可以赐予给他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 信心是圣灵的工作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领受圣灵是像他一样 OK， 因为我们毕竟在肉身的时候，尤其我们都是有罪，我们的软弱是比不是那种不只是像基督天性的人性的软弱，更是有罪的软弱。所以按照这个，我们应该就简单说 no 啊。但是这个 no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就说好像就不应该说哦，我不是像耶稣，所以我们不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有的时候圣徒会太子说哦，他是耶稣，所以我们那个不是我们只是那个不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借口，好吧？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也受试探，就能够做我们忠实慈悲的大祭司，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求帮助，求怜悯，求饶恕。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因为他并不是只是做个样子，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他真的是恢复成了第一个亚当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好叫我们也有盼望，也好叫我们也活出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就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而活。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我们的主，就坚固我们的信心，真的仰望他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